国际社会强烈主张美国要撤销已被彻底失败的对朝敌视政策。尼日利亚全国金热城金政治主义研究委员会网站载文指出，美国的对朝敌视政策是一个时代错误的妄想的产物，因为它无视已有变化的现实和大势所趋，而执意追求单方面的强斗野心。俄罗斯朝鲜团结小组网站载文指出，朝鲜一居核强国前列，就是美国老掉牙的对朝敌视政策、时代错误的核威胁政策所带来的结果。印度尼西亚的国际日报载文说，国际社会要求美国改变对朝敌视政策的呼声日益强烈。2017年称颂白头山委员大会瑞士朝委会、瑞士朝鲜委员会和瑞士主题思想研究小组发表共同声明，说美国要正视包括其在朝鲜战争中的惨败在内的数十年来的对朝敌视政策历史，并指出如果美国执意规避现实，那么将继续遭到可耻的失败。德国反帝论坛发表声明，指出美国要采取改善关系的真挚态度，撤销其长期执意推行的对朝敌视政策，同时要着手缔结一个没有前提条件的和平协定。孟加拉国主体思想研究所主席说，朝鲜敢于对抗美国，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捍卫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并强调朝鲜人民因为拥戴金正恩阁下，所以将粉碎美国及其追随势力的种种阴谋活动，一定争取最后的胜利。